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播出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们谁都想不到，2015年开年的第一个话题，我们要在这么沉重和严肃的背景音乐下开场。可能更多的人想不到，2015年1月1号，当我们睁开眼睛，打开我们的手机，看到的第一条重磅新闻居然是这么一条惨剧。在前天深夜11点多发生，维持大约15分钟的发生在上海外滩的人踩人的惨剧，目前我们看到的数目是酿成了36人死亡、47人伤、13人危殆。死者呢包括一名马来西亚留学生和一名台湾游客。25名死者呢是女性，年龄介乎12至36岁之间。这是继2004年北京密云元宵节造成37死事件之后，近10年来中国发生的最为惨重的人踩人的事故。 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可以说各方部门也都是在加紧调查原因。那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在外滩18号有撒代金券的行为，导致了人群的拥挤抢夺，最后酿成了踩踏的惨剧。但是根据上海警方最新调查的结果呢，撒代金券是发生在踩踏惨剧之后，踩踏惨剧发生在21时35分左右，而代金券是在46分到48分期间抛洒的，因此否认了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那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事发的现场有人释放孔明灯，有很多着火的孔明灯落向人群，导致了踩踏。但上海的警方也对此进行了否定。那各方呢，在讨论这个踩踏事故发生的原因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到上海的警力可能准备的不足，没有足够的警力维持现场秩序，而且对于烟火地点的表演的地点更改呢，也没有及时通知在场的这些旅游的人群，最后导致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最后导致了人流的逆向，然后最终引发了这个惨剧。 嗯，所以说呢，现在外界有很多很多关于事故最后原因的这样一个猜测。那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因为今年的这个所谓的外滩灯光秀，它呢是换了地方，但是很多的民众呢并不知道地方已经更改。那么负责安保的警方呢不堪重负，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在现场。那根据以往每年的这个外滩灯光秀举行的时候的人数显示呢，就是过去都是在30万人左右，但是前一天晚上上海外滩人数只多没有少。可是呢，作为现场安保的管理方，他们呢算是部分的卸下了往年的高规格多层次的安保的预警和警力。所以如果从这些表面上的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线索反映，可能导致最后的这样一个原因直接的有关联的就是这个灯光秀。为什么大家是不知道地点发生了更改，还是有这么多的人朝向原来说的地方前去。那今天呢，我们要连线整个事件的多位的目击者以及就在现场采访的记者。首先来连线一位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张少杰。少杰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先告诉我们你现在所处的地方，采访到的最新的情况是如何？ 我现在在上海的殡仪馆采访。从今天开始，遇难者的家属陆续来到殡仪馆和这个遇难者相认，然后辨认这个尸体是否是他们的亲属。 嗯， 然后现在是有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和台湾家属来进行做这些工作。 嗯，现场的秩序怎么样？ 现场的秩序很好，然后有一批批的家属来进来。 嗯， 然后但是很多人看，去完殡仪馆，然后看完尸体之后，情绪激动，然后有很多人痛哭。 嗯，有没有人找不到自己家属的这个遗体，还对不上名号的？ 目前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听说可能还有一批有尸体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认身份。 嗯，少杰早前是不是也在医院采访过？医院你看到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从昨天开始，遇难者的家属就陆续的从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来到上海，然后在医院里面和政府交涉。昨天晚上我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晚上8点钟左右，然后 因为一直在等官方的一个结果，一些家属和警方产生了一些口角，然后情绪激动，甚至有人做出一些抗议的一些举动。 他们为什么会发生口角呢？ 因为他们是昨天没有得到明确的家属的一个消息，然后很多人是想看到那个亲人的最后一眼，但是所以今天他们安排了他们在殡仪馆来见面。 那接下来你的采访会一直在殡仪馆，还是再去往医院再看看现场的情况？ 我会去往医院，然后还去往外滩。外滩昨天的情况是依然是游客匆匆，在离医院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外滩，仍然有很多人，有很多人驻足在那个发生事故的地方来拍照，然后也有很多游客并不知道这里就是造成了36人丧生的那个台阶。然后仍然很多人从这儿上上下下，游客仍然非常多，很多人在这个台阶附近的沉向献花。 那献花的现场的秩序又怎么样？ 我是昨天下午3点左右到的沉浸广场，就我的观察来看的话，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失控，场面确实有人在献花，然后警方也在维持秩序，没有出现很大的冲突。 有多少人献花呢？ 昨天下午3点我看到的情况，大概地上的花朵大概有100枝以上。 好，非常谢谢邵杰在上海的采访，谢谢你，辛苦了。好，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位记者张邵杰，那么紧接着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凤凰卫视的记者，他是凤凰卫视驻上海站的记者郭宝春。宝春你好。 哎，主播你好。 好，跟我们说说这两天对于上海踩踏事件你采访观察到的情况。 好的，从昨天凌晨这个事故发生到现在一天一夜过去了，我在心里面呢，对这个采访过程，昨天一天我基本上从凌晨在现场，然后白天在医院，直到今天，我觉得关键词就是信息。我们大型的城市机构、政府以及政府所辖的各种职能部门在对待信息发布方面的怠慢。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有几个问题你没有办法回答我。比如说咱们政府现在都有公共的微信发布平台，有公共的你的微博平台，对不对？而且依照现在的技术呢，你完全可以全民的这个短信的推送，对不对？那么这些技术手段你完全具备，但是我们很遗憾没有看到，就是在事故发生前，当上海的这个外滩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人的时候，作为一个政府公共管理方面，你比如说交通部门、旅游部门，甚至文化传播部门，其实他们应该是包括市政部门，其实你应该完全知道那个地方它已经聚集了多少人，并且你肯定知道它的容量，并且你一定知道当天那个外滩是取消了这个灯光秀的表演的。很多人聚集到那儿，就是因为他不清楚当天那儿没有灯光表演。往年呢，关于灯光秀的秀有秀的时候的宣传啊、推广啊、信息发布，我认为非常非常多。但是呢，恰恰今年取消了这个关键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就是善后，伤患的救治、遇难人员的核实确认。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大量的家属、当事人的亲友，还有是亲历者的他们的家人，就是失联者，就很多家人联系不到自己的亲人，然后他们只好冲到我们媒体已经公布的几家医院去找。我昨天所在的那家医院一整天没有看到专门针对这起事故突发应急所设立的这个应急，比如说接待点、应急接待人，甚至你哪怕你竖一个牌子应急接待处，凡来的人都来这儿找我，没有。很可惜，很遗憾，我很着急。 但是按理说哈，他现场应该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 我不知道，我昨天大半天在医院问无数次，问医院，我说你能否告诉我，一，谁对接前来咨询的失联人员的家属，谁对接？他们不知道，没有给出一个人。第二，我说谁来对接蜂拥而至的媒体，他们也没有人，没有指定一个人，所以一整天都处于混乱的家属东一头西一头，东一头西一头，互相问、互相打听、乱找。我感触比较深，就是到目前为止，事故发生前、中、后，整个我们观察，就是政府各个部门、交通、旅游、文化，所有市政的部门，他们联动作战当中的一个最关键的命门，就是信息发布不及时，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好的，谢谢宝春，谢谢宝春来自上海的连线，也辛苦你了。好，那刚才我们听到宝春的这样一番观察，也是能够感受到这次上海在应对这么突发的事件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那紧接着呢，我们还找到了一位就是在前天晚上事发现场的一位目击者，我们来通过他的一些观察，是不是能够从另外一个侧面来佐证刚才两位记者在这个现场观察到一些情况。小铁你好。 哎，你好，你好，主播，你好。 好，你现场能不能看到警方或者其他周围的一些人士也会提醒说，这儿已经人太多了，大家不要再往前挤了。 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提示说，这里有什么演出或者取消了什么演出，然后也没有看到，就是在事情发生前也没有看到更多的警力来维护。 嗯， 只是我们从南京东路地铁站出去的时候，地铁站会有人员那个引导说你要从哪个方向去外滩，然后我们就顺着人流到了外滩。然后到外滩之后，我会看到，因为正常来讲，人们都应该在外滩观景平台上往浦东方向去看。但我看到两种情景：一部分人在观景平台上往浦东方向看夜景，一部分大部分在下面的人都会往浦西方面看。然后我也很好奇，我不知道我是被同学拉来了，我都不知道外滩有什么演出。那个，然后我就问旁边的游人或者路人。他们有人说我也不知道，只是大家过来我都跟他们过来而已，而且现场没有任何的提示说这里没有取消灯光秀。 嗯，那其实在外滩平台上虽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灯光秀的演出，但是除了你刚才说到的在地铁的出口处有人员引导，有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在平台上维持人流的秩序，还是只是大家都是一种无序的互相拥挤的状态？ 我目光所及范围内是没有更多的引导人员是引导大家的秩序的，大家都在漫无目的的，可能人流往这个方向挤，要站到观景平台可能视野更好，那我们都往那边去。 嗯，后来你是怎么发现情况已经不对了呢？ 我站在后面的位置，我会听到前面就是之前也有那个嘈杂的声音嘛，就是游客互相说话或者怎么样，但后有一阵声音会特别的高，然后会特别的嘈杂，就互相有喊的声音。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边好像有骚动，或者可能我不知道是跌倒了，或者是有人被踩伤了，我就觉得那边可能有事故。 后来就已经是大家意识到情况不对了，可能残局已经开始发生了，警方在做什么？有没有像某些报道说的，其实警方已经有劝喻大家是不要再往前挤，但是实际上警方是劝不动的，大家不听警方的指挥，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是没有看到，或者是说因为我离得比较远，因为我那个位置可能我在倒数之前我都不太清楚那边是不是发生了很惨烈的那个踩踏的情况，因为在后面的人，大家还在就是快到零时还在倒数，对，还在一起喊，其实不知道前面有那么惨，只是到倒数前10分钟左右的时候，有警察过来，就是辟开一条通道，说大那边发生了一些那个跌倒或者踩踏的事故，有些伤员需要大家让出一片通道来，我们把排出来，这时候大家都配合。就一直保持那通道畅通，然后保证人员能够顺利的输送出来。 那在你们明确的知道前方发生了踩踏事故之后，你觉得现场的警力有没有增多，或者说这个秩序有没有更多的人来维护变好，引导大家离开？ 当更多的就是伤员被抬出来的时候，我们然后那时候其实零点那个就是已经过了嘛，大家那种想狂欢的情绪已经降下来了，然后陆续往外撤的时候，就明显感到后面有很多警员就是围了起来，然后留出一片空地来安置那些伤员。然后当时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肯定警方的那些警察会陆续的配备齐，在没有人特别多没有配备齐的时候，有一些我们周围的一些那个群众也会自发的手拉手挡住人潮，被那些安置的群众留出一片空地。 是，我最后还想关心哈，就是当天晚上上海的一些公共的交通设施有没有做一些特别的安排，比如说地铁或者是公交车有通宵运营，或者比平常时间要延长。另外一个在交通管制方面有没有留意到他们有做出特别的部署？ 交通管制我觉得是没有的，因为我们从地铁口出来到外滩走的方向，其实有些那个其实并不是很宽敞，就沿着那个南京东路那条马路还是有一些车经过的。但是车已经被完全困在人流中 啊，就是跟往常一样，它是放开让大家走。 对，它是没有管制的。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管制这次，因为很多警察也是说往年是有活动的，所以我有管制，今年是没有活动，让大家随便来过来自由看啊，所以就没有交通管制。但是它低估了就是人们想去外滩的这种 心情和那个欲望。 嗯， 然后中山东路那边也是照常有车去经过。然后地铁的话，我们全都散过去之后，还不到一点，就是还也就十二点半左右的时候， 嗯， 离外滩最近的那个地铁口已经被栏杆拦住了，应该是进不去了。反正我们都是没有办法乘地铁回去的。然后， 但这个大家事先不知道。 嗯， 大家不知道今天晚上地铁可能运营到几点钟，跟往常的时间表有什么不一样？ 不确切知道，可能知道会延长，但是不确切知道会延长到几点。 嗯嗯，你们平常会留意上海发布的东西吗？ 嗯，我们有时候会关注，有时候会关注，但是你说现在真的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你发布一条信息，肯定很快就会被很多其他的信息淹没掉。而且我相信很多人是像我一样，本来没有打算计划去外滩，只是当时大家吃完饭觉得哎一时兴起被朋友拉过去的，所以你肯定不可能特别关注外滩有什么活动，只是为了想那边人多，可能过跨年气氛好而过去。 好， 其实我们这些人平时也都很就是在网上活跃度也是很高的。 嗯嗯， 但是我 依然都没有进入到你的关注的视野，就是有关这次活动的任何安排的详情。 对对对对， 好，谢谢你。对对对，非常谢谢小铁，其实是一位网友了。那紧接着呢，我们还想连线一位香港的前警务处的 高级 助理 处长， 他叫邓厚江。那么邓先生呢，他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个管理大型活动尤其是人流控制方面的经验哈。等一下我们来听他分享到底香港有什么样的经验是值得内地的一些城市去借鉴的。三立华新闻稍后继续。好，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继续来关注发生在跨年夜的上海的踩踏事故。那其实这样的一起悲剧呢，让人是联想起香港曾经发生的一个事件，是在22年前，在1993年的1月1号的前夜，也是跟2015年1月1号极其相似的一个夜晚，国际大都会元旦标志性的倒数地点，和一群对新年充满期待的市民、游客还有学生。当时香港警方呢是派出了118名的警员，在现场维持秩序。一开始没有显得混乱，只是因为少数人因为秩序原因被警方拦在场外。但是呢，随着倒数临近，兰桂坊就开始失控了，有人来喷射气罐式彩带，这个喷洒啤酒和汽水，扔掷酒瓶甚至砖块，甚至有人来焚烧报纸。那么在1月1号的0点10分，有人首先跌倒，之后呢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相继倒下。那么最后呢是一共导致了21人死亡，63人的受伤。那么随后呢，港府呢，他们就委任大法官展开了独立调查，并且在2个礼拜之内就完成了中期报告。就是那次事故之后，香港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危急应急机制的这样一个启动。那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也是延续至今。那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香港警务处的前高级助理处长邓厚江先生来讲一讲香港近些年在这样一种处理大型的活动和人流管控方面，他们的经验到底在什么地方。 在香港呢，我们的可能就是有很多年的经验呢，所以啊，我们在这个风险的评估方面，我们的掌握就比较好一点。比方说呢，我们呢、每年都在这个节日的庆祝之前呢，我们做一个风险的评估。这个评估呢，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当时的社会的一些氛围。比方说了，这社会的氛围是紧张啊，还是和谐了？这个很重要的。 嗯， 另外呢，我们就是看这个庆祝的形式要是的有些新的元素的话，那么我们要小心一点，因为新的元素可能吸引了多一点人来到 去观想。 嗯 啊，另外呢，就是当然呢，我们就有看，就是啊，有没有别的其他的庆祝的活动，也吸引人去别的地方。要是只有一个的地方啊去庆祝的话，那么我们会可以想象，就是所有人都去同一个地方，那么人数就比较多。 嗯， 又呢，这些基本的掌握之后呢，才可以决定啊，该有多个警务人员去管理。 嗯， 因为单单说人数这个可能就不够科学化吧。 嗯 还要看看就是就进出的场地。那去有没有特别的一些特色，一些特色就是有些潜在的一些风险的因素。我看就是这些全盘的考虑才最后可以决定了多少个警察应该去帮助维持这个秩序吧。 嗯嗯，您能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比如说在某一年，在维港的跨年倒数活动，香港警方是出动了多少警力？那同时呢，在参与这个倒数的市民的人数上又是有多少？它是怎么样一个比例？ 其实过去的十多年，我们的警方的维持这个治安的人数，在这些大型的这些活动里面，人数是慢慢的减少的。这是什么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指挥官他们都有一定的经验呢，而且呢，就发展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经过多年的测试之后呢，就发现都很有效，所以呢，就我们的人手就可以减少。人手最多的时候呢，有几千人的，三千人。 那是在什么时候呢？ 那个时候大概十年前吧。 嗯嗯。 十年前的时候维港的两岸都需要很多人的去处理。但是就是现在这些我看最重要的就是市民他们都习惯了这个安排。 嗯， 他们也明白跟这个保安人员警察这些主事者的合作的重要性。所以就可以人手方面的就慢慢的减少。 嗯， 我看呢，就是不同的地方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就要求大家都用同一个人手的比例的。 嗯， 又看看哪个地方哪个城市，他们的一般的居民这些书籍啦，他们对这些大型的活动他们有没有经验？ 嗯嗯，那其实香港市民对警方部署，您说的这个配合度非常的高哈。那有没有遇到其实也不听指挥的市民？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香港警察一般会怎么做呢？ 这个你问得很好，因为呢，虽然呢，大部分人都希望就是安全吧，和谐吧，但是我们呢，往往见到有一小部分人，比方说呢，喝醉了。要花式他们就根本就蓄意自恃的。 嗯， 他们这一些人呢，可以就令别的人呢，警方甚至他们呢就破坏就秩序。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呢一般的做法，就是在一些高风险的位置摆放多一点点的人手，就希望有这些人的出现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去制止他们的不负责任的行动。我说就是，比方说就是这些瓶颈的会议，就是很多人的都有通过一个很窄的这个通道的时候，那些的地方特别有小心。另外就是晚上呢就很多人就晚上的心理的状况跟日间的心理的状况不一样。要是有一小部分人呢，他们的注意秩序的话，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用那一些射灯，就很高很光的射灯射上这一小屁的 注意秩序的知识分子，他们呢通常在学生教学之下呢，他们的行为会改变的。 哦，就是说如果是遇到不听指挥的，一方面呢是要加强警力，要对他们尤其注意，那另外呢也会通过一些技术的方法，比如说在某一些他们可能会滋事的一些死角来进行技术的处理，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最好的处理呢就是把他们呢跟别的分开，把他们隔离，这个就可以保障绝大部分人的安全。 怎么隔离呢？ 基本上呢，比方说呢，就是香港啊，这个尖沙咀啊，这个海旁，很多人看就是尖沙咀，就尖沙咀就是一区嘛。但是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呢把这个尖沙咀的海旁呢分成了五个行动区。每个行动区呢，我们都有限制最高的人数。每个行动区都有一队人负责哪个区那一面的这些秩序。所以要是有一些人他在搞事吧。他最大的破坏也就是某一个区域里面的某一个地方，就不影响别的区域，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你每一个区域里面呢，你自己都有一些比较多一点点的保留的空间。要是有什么危机的或紧急的事情发生的话，就可以用这些空间作为一个缓冲区吧。但是啊，这个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呢，他们呢就去进出的嘛。所以啊，他们呢就没有这个安全的概念，没有事发生的话，可能他们就想，哎呀，这个节日那有这个危险啊，你们的警察太过紧张了。或是他们呢就觉得啊，还有这么多空位，为什么你不让我进去啊？所以啊，这些都是在这个清楚之前就要向这些广大的民众进行这个思想的教育。不然的话他们就觉得，哎呀，我来现在庆祝，但是反而被你们的紧张破坏了气氛。所以我看就是不单只是这个警察方面的责任，参加的群众也有责任的。要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明白他们的责任，跟我们配合的话，即使有一小部分人不配合不合作，但是他们的破坏就是有限的了。 好，这中间又有一个问题哈，你怎么样让市民就是在事先就知道警方的安排，到现场之后呢，他们会愿意去配合，这个怎么做？这个是不是要涉及到信息的发放的问题？那香港的警方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 比方说了，我们呢在节日前的几天已经透过传媒向市民讲解我们的特别的安排，交通的安排呀，人流的安排了。所以市民大众为去那里庆祝已经知道就有特别的安排。去到之后呢，我看就是最重要的就虽然是安全的第一考虑，但是这些当局的警官警员呢，我看他们呢都希望就是透过沟通，有效的沟通，跟前来庆祝的群众有一个有效的大家的互相的理解，这个是重要的。就很多的太过紧张的话那么就可能挑起群众的不满。所以当局的这个指挥官他的责任很重要，一方面就确保这个安全，群众的安全，另外也要确保他的同事不要因为太过紧张导致就破坏了这个庆祝的氛围。 好，那其实我知道香港现在有这么成熟的处理这些大型活动的经验，可以说这样的经验是因为付出了教训，所以才可以总结得到。那大家现在经常引用的一个案例呢，就是92年的兰桂坊的惨剧。那那次惨剧到底是在机制方面进行了怎样的修订？那现在香港警方使用的这样一套机制还是当时的这个修订版本吗？如果已经有所改善的话，又是改善了哪些方面？那现在咱们是不是会定期对现有的机制进行一次这个检视？那多久会检视一次呢？ 其实啊，我们现在用的那一套大概都是从那个时候发展出来的比方说了，有些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把一个建筑区分成不同的区域就是那个时候发展出来的。那这些行动区域人流的方向有限制的，就是那个时候演绎的我们另外就是太多人多的时候啦有这截流的措施那个措施你一定要有市民的配合才可以有效吧。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个悲剧发生之后啦，我看就不单只是警队整个社会都反思，就是这样的一些悲剧不应该允许再发生吧。所以呢，我们看见就是整个社会不单只是警队都改变了思想，就是明白这一些的节日特别是很多人庆祝的时候呢，也潜在的风险很大。所以从那一个时间之后呢，我们就慢慢就不停的修订我们的这个执行方面的细节，这个细节的修订呢，就是没有停下来的，因为呢，不同的地区他们的不停的有新的一些建设吧，这些建设也会影响我们这些人流的那个行动的安排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不是去年呢我们呢通过没有问题了前年也没有问题了，就自满，一自满的话呢危险就来了。因为呢其实呢可能就是去年的这个执行呢很满意，但是今年呢可能呢多一点人来，又化解了这个指挥官呢换呢，所以很多很多的因素，就我们的每一年去做这些大型的行动的时候，我们都很细心的重新的去审视一切，就希望看看新的年度里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安排可以确保去年的一些安全的纪律可以保持，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刚才听了是香港一位资深的警务人员，是警务处的前高级助理处长邓厚江先生分享到的经验。其实他说完这些呢，我感触最大的就是要配合，而且呢不仅仅是说政府各部门的配合，这其中包括警方，包括信息发布的机构，甚至包括交通运输机构，除此之外呢还得警方跟市民之间的配合。他刚才讲到的，似乎现在这么多年过去，香港的市民跟警方之间他们是有一定的默契的。大概每年我比如说我自己会有一个习惯，说今年元旦或者国庆它会有什么烟花汇演，会在什么地方，警察哪条路会封路。你发现如果你听香港的一些电台或者看香港电视的话，它被时不时的它就会出现政府的一些宣传广告，就会让你市民整个的在处于一个原来政府它有做很多的事情，它是通过一切的管道我们可以接触到的管道去知道的。当然这可能也跟城市整个的量级是相关的，因为香港毕竟你说跟上海来比较的话，它的城市显得小，而且人口的数量也显得少，所以可能 覆盖的，它的这个难度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科学的一个比较哈。总的来说，人少的时候，它可能管理来说就相对来说要容易一点点。但是我看上海，他们其实警方也并不是说没有过经验总结，在国庆安保的时候，我看到《解放日报》，他们都登过好几篇文章，就是关于警方用怎么样一个思路来处理国庆安保的问题。 对， 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模式，甚至很多时候我发现跟香港警方的他们这个逻辑是有相通的地方。但问题就在于，既然有这样一个指引，既然有这样一个规章制度，是不是每一步都落实到位了？是不是今年的问题还是出在于执行的层面上？ 首先，我觉得上海警方的这个事情最大的一个疏忽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完全没有意料到会有这么多的人流挤到外滩。 意料不到，这也说不过去。 对，但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关键的信息不对称。以前在伦敦，每年都有这个伦敦眼下面会有一个跨年的烟花表演活动。那伦敦的市政府会在很早之前就在公车上，包括在地铁的广告位上，或者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等去预告他所做的所有的措施，包括会在地铁里发放那种小的印刷的手册，让所有的游客都能看到。 对， 然后在那一天的之前呢，现场会有大量的警力，然后到一定的时间呢，他算到单位面积的人流如果够了一定的数量，他就会只出不进，他就 不会让你再进去了。 对，但是在上海呢，你看到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措施，包括封路，因为在伦敦的话，很多时候道路是封上的，但是在上海，第一，它信息没有公开发布；第二，其实上海的相关部门没有及时做出处置，包括之前有上海的警民直通车发布微博说，在监控里看到有人跌倒了，其实那个时候整个道路都已经被人流给拥挤了，但是没有及时有人 没有预留出通道、应急通道，让人流进行来现场的一个缓冲。 对，我想说的是，他们没有及时去封锁道路，因为人已经那么多了，车已经没办法走了，却没有人去把道路封锁，还是一种人和车混行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应急反应。 没错，所以现在现在我们看到他有些很专业化的表述，比如说什么扁平化的管理呀，他们工作理念，这是黄浦区的副区长、公安局局长曾经对记者讲过，他们的工作理念就是确保安全前提下的精彩，怎么样把整个外滩区域分段切块包干，然后怎么样去指挥，最后是全部责任到人。但是你发现大家讲的好听，但是为什么做的时候这些理念通通不见了？我们只看结果过程，你做的你再漂亮的话都没用，只看结果是不是做的万无一失。好，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话题呢，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位邓厚江先生，他今天早上接受了我们差不多半个小时时间的采访，那中间还有很多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内容，我没有办法今天在这里逐本的播放，那我们会在下午稍晚一些时间，傍晚时分会发布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上，也包括我的微博的微信私号的这样一个朋友圈里面，大家有时间的话，有兴趣的话，等会儿也可以关注邓先生还说了一些什么，这次是可以值得上海警方去借鉴的一些经验。那同时今天节目呢，我们也会开放听众 call in， 如果大家听了我们说这么多，刚才几位的目击者和记者和警方人士他们有讲过他们的一些看法，如果你对此也有意见想发表，或者你直接就对现在的这样一个事件的责任方面你是有自己的认定和判断的话，那欢迎你打起电话来。其实等一会儿我们的问题就有一个，你现在观察到这么多的一些线索和分析的话，在你看来这次事故的责任应该怎么样去认定。好，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如果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就来接听听众的电话。三块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回来赛电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开放 call in， 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4001200900，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好，我们看看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是谁。好，是深圳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想听你的意见，你觉得这次的事故如果我们在责任认定方面应该怎么样去考量？ 因为我之前有在那个咱们群里面聊过这个问题。然后很多人呢他觉得是那个政府跟那个群众都有责任，然后我也这么认为，但是如果在解决问题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责任主要在政府上面。 为什么？ 我刚刚听节目的话，我在里面突然想一个问题，就是香港那边的话，经常电视跟 地铁里面经常会有很多公益宣传片，然后呢，他会告诉群众如何去在一些紧急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发现在内地政府好像没有这种宣传片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从来没这个教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去有一个主观的意识去怎么做一个事情的。 嗯嗯。就说你觉得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政府，他应该在先行对公民进行教育，让大家有这样一个安全的意识，是吧？ 嗯，对。 嗯嗯，好，谢谢，这是深圳何先生的意见，谢谢你，再见。 嗯， 好，我们紧接着再来听下一位听众的看法，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认为责任应该在谁？ 哎，喂，你好，我觉得主要责任还是在政府吧，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政府的麻痹大意或者不作为导致的这个现场比较混乱。比如像前几年我是在就是在伦敦有也过过这种新年的这种狂欢夜嘛，然后这个新年焰火的这个表演，然后他当时就是提前很久，就政府会在各个媒体渠道啊发布通告，就是当天的交通会是怎么样的，然后车流怎么走，然后那个民众如果想去那沿河去观看那个焰火的话，应该是从哪个方向进，哪个路口是开的，哪个路口是封的，然后现场到了那之后，他是比如说当时都是所有的入口都是在这个泰晤士河的这个西边。然后也是就是说你沿河的话，从西边所有的路口那边都是入口，所以大家都是从西边进这个沿河这个北岸，然后顺着河往东走，然后出口都在东边，所以他就把整个人群的这个方向就是弄得就是非常的顺畅，就不会出现大量的人群向相反的方向走这种情况，大家都是从西边进，然后沿河你一边走看哪有空间你就会停下来，然后看完了之后你再顺着原来的一样的方向再往出口那方向走，这就不会出现这种人流对冲的情况。 嗯，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入口的时候，那几个路口他会都给你发传单，比如说今天的具体活动到底有哪些，哪些是开的，哪些是关的，然后那个哪些是你能看的，然后几点的话活动就会结束，就非常的清楚。像我看有报道说，比如说那个警察跟他说啊，这边已经没有表演了，但是民众可能觉得当时有群众觉得啊，你是不是在骗我，你只是想让我赶紧走罢了，其实可能还有其他更精彩的活动，所以就会避免这种混乱和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政府需要做的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当时就是在英国的话，他会把这些活动会延长一些，也就是说他的一些精彩的活动可能提前到了9点到10点左右就开始了，然后等于他的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好几个小时。我觉得把这个表演延长的话，也可以拉长这个 人流它流动的这个时间，其实是 对流动的时间，就不会说所有人都集中在一个小时来， 嗯， 可能很多人中午就来了， 嗯， 甚至早晨就已经在这等候，然后一直表演持续到午夜后好几点一两点钟，所以那个把这个流动人口移动的时间拉长，也会减小这个在一瞬间的这个拥挤， 是有道理。好 的， 好，谢谢你，谢谢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好，这个春雨应该也是有同感哈，因为他确实也在英国生活的经验。其实香港的有时候他也是这样子的。 对，因为我前两天跟他们交流说，维港的焰火其实也是警察会在一定的时间把这段道路封上，然后告诉你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它是有一定的秩序的。但是都有一点，就是民众的配合度。刚才张先生也提到说，其实在国内会有民众会觉得警察说的是谎话，只是想让你提早离开。如何能够把这种警民 之间的信任得也得先行建立起来。好，我们今天还有听众打进来。 首先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三方面的责任吧。第一个，然后这个三方面的责任是依次增大的。第一个是这个媒体的责任，首先他没有把那个跨年活动换址的消息通知给大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上海的这些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这些媒体的宣传里面，就没有任何一个在比如说魔都跨年五大场所之类的这些消息后面没有附带着提醒人多拥挤防止踩踏，然后如何避免踩踏，如何保护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才是政府的责任，他这个今年他没有在地铁南京东路站做一个道路的封锁，然后他们这个公安系统也没有把这个警力放在人最多然后最会容易发生这种事故的观景平台上。 嗯嗯， 然后其次最我觉得最应该负责任的其实是在当场在活动现场的所有的当事人，有可能大家会觉得我的这个观点比较残忍，但是我觉得这个公民教育的缺失，公民素养不仅应该体现在这个服从命令方便管理这个遵守秩序上，然后更应该体现在公共场所的时候对他人有体谅尊重忍让的心。 嗯嗯， 然后是否有理性的 处理和独立判断。 嗯， 然后像媒体披露的那样，我看到说现场有人说我要上去，我要上去就往上挤嘛。 嗯嗯，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人怎么说呢，就是成年人应该在公共场合所有的那种谦让和克制荡然无存。然后那么今天即使前天在外滩不出事，下次在其他地方也会出问题。 好的，谢谢你的意见，谢谢。 好， 这应该是从无锡打过来的哈，朱小姐。 对对对， 好，谢谢你，朱小姐。哎，今天还有两位听众，我们快速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张小姐来自深圳，你的看法呢？ 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主要承担责任的是有三个方面。第一，我肯定是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游客自己本身是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的。 嗯， 他们主要体现他们就是觉得安全意识还太薄弱了，还有就是没有秩序，个人素质也有待提高。群众本身的话，因为从网上看到他们并没有听从警察的一个指挥，甚至还和警方发生了一个争执，是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很不文明的一些行为。但是我所以这些方面我是觉得群众本身是应该负有责任的。还有在今天公布的名单中还看到有12岁的等于是说青少年了，但他们的家长对于这种在跨年晚会这种现场应该有预计到会有出现很人多拥堵这种安全事故的一个会有这种隐患，对家长也没有做到很好的一个提醒和预防保护他们的一个这方面的责任。 好的，谢谢你来自深圳的意见。好，我们最后来听听沈阳周先生的看法，时间给你，周先生。 哎，你好，樊叔。我是在31号的上午就看到了上海发布，因为我关注上海发布的微博。 嗯， 上海发布发布了就是关于外滩源的5D 灯光秀的一些微博的一些画面。当时我的理解呢，这个外滩5D 灯光秀呢，就是应该在外滩的广场。 嗯。 但是这件事发生之后呢，我又了解了一些情况的话，是发现它是在。不是在外滩的广场，是在某个特定的地点，包括是收取门票的。 嗯，所以其实您觉得他这个信息没有讲清楚是吧？ 哎，对，我觉得这个上海发布嘛，是权威政府的发布，他没有讲清楚，对吧？ 嗯嗯。 那个现在还有就是有关于民众有没有责任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是政府你没有把这个信息更加快速和透明的给传递给大众，所以造成了大众的一些不明真相的 动吧。好的， 外滩广场。 好，谢谢，谢谢周先生的看法，感谢你，再见。好，那其实我这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句名言，就说在雪崩发生的时候，每一片雪花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 对， 所以可能大家现在这个时间点哈，我们首先质疑的当然是警方。首先，你在你可以控制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有没有做到极致？那其次，你如果说当下公民素质，或者你如果跟香港来比对的话，香港人他不会是往你身上挤的，就是你人数再多，他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保证大家不会人贴人。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的危机意识。当你意识到有危险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挤？ 没错。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体化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